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43集，嘶嘶的怪声越来越近，忽然怪物发出一道尖锐的呼啸声，地道开始剧烈震颤，卡维斯的后脑狠狠撞在墙上，又砸出一个血洞，唐默也差点跌倒，他干脆单膝跪地，一手撑在墙上稳住身体，又问了一遍， 他是什么？ 卡维斯这次终于不说废话了， 他是一条大蚯蚓，我的上帝，你从没见过那么大的蚯蚓，他是怪物。团长说，观众们最喜欢看到这种猎奇的东西了。你知道的，每个来马戏团的观众想看的无非就是那些平常生活中看不到的东西，越猎奇他们越喜欢，他们是来寻求刺激的。 大蚯蚓，马戏团，唐默记下这两个关键词。 我早就说过了，这么大的蚯蚓根本就是个怪物，团长偏偏要拿它来赚钱。现在这条蚯蚓疯了，他要杀了我，他要逃出去。 话音刚落，那嘶嘶的声音更加近了，卡维斯立即说， 不好，同伴，你先走，他一定是挣脱了笼子出来了，你走吧，不要管我。 只是条蚯蚓的话，我去杀了他。 唐默现在拥有的异能不多，但杀一条蚯蚓应该还不在话下。卡维斯以为唐默是不肯放弃自己，感动地说， 你如果真想要杀了他，我这里有一个武器，你快拿去用吧，我刚才就是用它打了大蚯蚓的头，才从洞穴里逃出来，他没追上我，保住了一条命。 卡维斯将地上的一根大木棍递给了唐默，唐默打算拒绝，话还没说出口就脸色一变，沉默地将这根大木棍接了过去。卡维斯说， 同伴，你一定要小。 最后一个心字还没说出口，卡维斯便见到这个陌生的新同事嗖的一下冲了出去，左手提着煤油灯，右手拿着大木棍，以极快的速度不管不顾地冲进地道深处。卡维斯奇怪地嘀咕， 新同事怎么这么着急？ 卡维斯当然不知道，在他拿出那根大木棍后，唐默的脑海里便响起了一道洪亮的铜声， 本游戏杀死比尔正式开启，游戏过程中，第一，禁止使用异能，第二，玩家只可使用煤油灯进行照明，第三，只有大木棍才能对蚯蚓造成伤害。马戏团团长准备了三样宝贝，打算在明晚给地下城的观众们一个惊喜，然而他注定要破产了，地下城连耗子都知道比尔见不得光。 只剩下五分钟的任务时间，唐默哪里有时间和卡维斯废话，他奋力向前奔跑，直直地冲向地道深处。当他跑了一分钟的时候，突然唐默左手击向墙壁，借力往后翻滚一圈，稳稳落地。唐默手里的煤油灯轻轻地晃了晃，溅出了几滴灯油，在煤油灯昏暗的光线下，一个巨大的影子出现在了唐默的面前。唐默心里咯噔一声，极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这条蚯蚓比唐默想象中的还要大上太多，两米高的地道，蚯蚓的身体就占了一半，在煤油灯照不到的地方，蚯蚓的尾巴砰砰地砸着墙面，见到唐默，它尖锐地嘶叫一声，抬起庞大的深褐色头颅，二话不说便对着唐默手里的煤油灯冲过来。唐默反应快速地侧身一让，往后跑了三米，将煤油灯放在地上，这个距离正好可以让煤油灯的光线照射到蚯蚓的环带部位，又能避免煤油灯被蚯蚓碰撞到。发现自己无法将那可恶的光线摧毁，大蚯蚓愤怒地嘶叫起来，下一刻它张开那细小无牙的嘴，咬向唐默的肩膀。唐默右腿蹬地避开突击，唐默挥舞着大木棍，趁大蚯蚓扭头咬他的时候， 一棍打在了大蚯蚓背部的环带上，这一棍用了唐默十成的力气。谁料一棍下去，唐默被巨大的反震力直接震飞，摔在墙上。大蚯蚓痛苦地扭曲身体，背部的环节只裂了一条细小的缝。唐默双目一缩，赶紧再次攻击上去。大蚯蚓的外壳好似最坚硬的铁甲，唐默每一棍下去，最多在他身上留下一道裂口。到现在，唐默才知道，为什么那个看上去就非常强大的杰克斯，曾经恼怒地说要找出办法，打败 S3 副本最后的那条大蚯蚓。唐默在被黑塔通知要进行攻塔游戏后，就给自己未来十天的生活做了规划。前七天，尽可能地寻找偷渡客，复制对方的异能。后三天，借助阿塔克组织，进入各种 S 级副本，尝试通关副本，获得道具奖励。当初洛风城只给唐默看了三个最危险的其他副本的入口地图，七个 S 级副本的地图他没有给唐默看。于是唐默只能选择跑到商场蹲点，跟踪阿塔克的成员，看看能不能从他们身上找到 S 级副本的入口。阿塔克的成员只要进入副本，就肯定是 S 级副本，其他副本太危险，这个世上恐怕没有玩家愿意主动涉险，唐默也不敢冒险。唐默在商场附近蹲了一天一夜，最后蹲到了杰克斯。在此期间，他听到商场里其他预备役聊过，杰克斯是阿塔克组织里最强大的异能者之一。他的强大不在于他的智慧，而在于他那无解一样的恐怖身体。本来唐默以为 S3 副本可能是个需要智力解谜的副本，杰克斯错过了什么关键线索，才无法打败副本里强大的黑塔怪物。但他现在终于明白，不允许使用异能，还只许用木棍打这条大蚯蚓。这也就是杰克斯才愿意一次次的进入 S3 副本，以其他玩家的身体素质，恐怕玩过一次就绝望地放弃了。唐默的身体素质远不如杰克斯，他借助狭窄的地形让大蚯蚓无法攻击到自己，但大蚯蚓钢铁般的外壳也不给他重创对方的机会。一人一蚯蚓仿佛捉迷藏似的，在狭小的地洞里不断地碰撞。唐默脚下一滑，被大蚯蚓的头撞到了腹部，他整个人倒飞出去，落在煤油灯旁。唐默伸出手擦了擦嘴角处的血丝，神色紧绷地看着从不远处滑过来的大蚯蚓。大蚯蚓又抬起那巨大的头，嘶嘶地朝唐默发出警告。突然他再次想用头撞击那盏煤油灯，唐默拿起煤油灯便往后跑，煤油灯的灯光在地道里闪闪烁烁。唐默跑得越来越快，大蚯蚓也追得越来越快。正在两者快跑到卡维斯躺着的地方时，唐默的脑海里响起一道声音： 叮咚，时间结束，主线任务杀死比尔失败。 唐默心中一紧，一道白光充斥了他的视野，刺得他睁不开眼。白光渐渐减弱，等唐默再睁开眼，眼前是一片黑暗，浓郁的土腥味萦绕鼻尖，大蚯蚓撞击地道的砰砰声消失不见。唐默深呼吸，压住心中的紧张和恐惧。过了片刻，他拿出手电筒打开，往四周一看，宽广潮湿的地下洞穴面前是一条两米高的圆形地道。他又回到了一开始的地方。唐默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双手，他五指张了张再握紧，如此反复三次。 我还活着，任务失败，没有死亡，也没有惩罚，这就是 S 级副本。 唐默低声自语。唐默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后背和左臂，和大蚯蚓搏斗的时候，他不可避免地被对方撞到了好几次。以大蚯蚓强大的身体力量，他不需要有牙齿也能撞伤对手。唐默的后背和左臂曾经被大蚯蚓直接用头撞击，但现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伤口。 唐默在看着自己的右手虎口。三分钟前，他双手握紧大木棍，一次次地击打大蚯蚓。大蚯蚓的身上被唐默击裂了好几道口子，唐默的虎口也因为强大的反震力被震裂，但现在他的手也恢复如初。唐默抿紧嘴唇，直接扭头，再次冲进地道。这一次他速度极快，三分钟后便见到了提着煤油灯的红鹤饭马戏团员工。 我的老天，你是被派过来接班的同事吗？ 唐默仔细地看着对方，因为刚才的任务失败，他的脸色并不好看。红鹤发员工见状说， 同伴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巧在这个时候进来呀？比尔疯了，你看看我这些伤都是被比尔弄的。 我是来接班的，比尔怎么回事？ 唐默低头看了眼他胸前的两道伤口，被血污遮盖的地方是两道令人触目惊心的伤口，白色的肉向两侧翻开，所幸伤口不是很深，没有划破肋骨。卡维斯头上顶个血洞都能正常说话，这个红鹤发男人现在能跑能跳也能理解。男人似乎想起了什么恐怖的事， 比尔，比尔，我怎么知道比尔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突然就攻击我啊。对，同伴，你正好来接班，你先在这等着，我去找人，我一定会回来的，一定会回来的。 唐默十分熟练地接过煤油灯，看都不看男人一眼，以最快的速度向地道深处冲去。一分钟后，他就见到了卡维斯。卡维斯依旧躺在地上，有进气没出气，他灿烂的金发被鲜血沾湿，粘在头皮上。见到唐默，他第一句话便是， 走，快走，那个怪物太可怕了，你 不退出。 卡维斯一口气没喘上来。唐默理都不理他，直接捡起地上的大木棍冲进黑暗的地道。但才走了三步，唐默就又返回头看向躺在地上不能动弹的卡维斯。卡维斯吞了口口水说， 同伴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 唐默目光平静地低头看他，下一秒突然俯下身开始扒衣服。卡维斯惊慌极了， 同伴， 我不是同性恋，你这是做什么？ 唐默才不理他，直接将卡维斯的制服扒掉。看着卡维斯身上仅剩下的袜子和白色内裤，唐默犹豫了片刻，没有再把这两件衣服脱掉。他抱着麦当劳制服转身就走。 你 卡维斯声音哽咽，他赤裸身体的躺在泥泞的地道里，眼睁睁的看着这个陌生的新同事拿着自己的衣服走进地道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